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收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电影哈。第十一届哈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也是咱们北京啊文化界的一项盛事，同时呢也是北京影迷们的节日哈。这个时候大街小巷看很多的影院哈，很多的这种影迷都会去抢票啊，一起去看电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哈，借着电影节机会来聊一聊体育电影。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青年电影导演，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青年电影导演宇飞啊。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宇飞的做客。 大家好，我叫宇飞啊，我是第一次来录制这个类型的节目，非常感谢。 欢迎宇飞的做客。其实宇飞除了现在是一名青年电影导演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体育迷，甚至可以说是体育的专业人士。因为小时候是练过体育的哈。咱聊电影之前先聊聊你的体育的生涯吧，因为我知道小时候其实还练过不少年哈。 对对对，小时候呢就学习的是田径，然后呢是中长跑啊，3000、5000，然后呢从小学就开始了，大概练了有10年吧，然后我自己感觉对自己身体上的和那个心理上的素质上的帮助都蛮大的，包括对拍电影的帮助也蛮大的，可以熬夜。 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说练过这么长时间以后走运动这条路，当时小时候考虑过吗？ 其实当时小时候练田径完全就是为了争口气，就没有想太多。因为第一次小时候选人的时候，就选体育队的时候没选上，然后呢就想我不能输啊，我得比别人好呀，然后就天天自个儿练，然后呢练了没多久就很快就素质上去的比较快，然后就进队了。进队了之后自己也没有想过一定要做这个，所以就当一个强身健体吧，大概就这样的。 小时候练过很多年的体育，包括现在其实在进入到电影行业之后哈，我知道宇飞对体育一直这个情感也都没有放下哈，包括之前也拍摄过关于体育题材的这种片子。其实说到体育电影，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哈，说到体育电影你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最开始问您这个问题，就是一说到体育电影这四个字，首先在你脑海当中能想到的词，能够形容体育电影的特征的，马上让您说几个出来，您会给我们说出哪几个词？ 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燃，热血，励志，这个就比较标准，但是对我来说呢，就可能就从电影的角度上来看呢，就可能更会联想到成长、牺牲、代价，因为这个也是跟我个人经历可能有点关系吧，就知道就体育这个东西它肯定要牺牲掉你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但再往后面退一步，就是让我能够想到的词就是太难了，体育电影太难拍了。 是体育电影难拍还是体育太难了？ 体育电影和体育本身都难，体育因为你像是在过独木桥，因为那么多训练，你只有成为最顶尖了 那一个人， 你才能够真的去做到最好。然后呢但是体育电影呢，它难是难在它剧本在策划在拍摄上面，它都要比其他类型的电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的去研究吧，精力，所以它也难。 其实宇飞在拍摄这个体育电影的过程当中啊，经历过很多很多，就像他自己讲的一样，是怎么就太难了，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他发生这样的感慨哈，我们会在后面节目当中慢慢的跟他展开来聊。那最开始我还想问一个关于体育电影的问题哈，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种非常难的太难了这种状况之下，世界各地啊不同年代还是涌现出过 过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体育的影片，我曾经也尝试着去把它们大致做了一个归类哈。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比较优秀的哈，大家耳熟能详的，或者说受认可程度比较高的这种体育电影，它其实会局限在某几个运动项目当中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拳击，我们可以放眼望去，我们现在脱口而出就能说出很多部关于拳击的优秀的体育影片哈，包括愤怒的公牛啊，包括洛奇啊，包括 奎迪， 对，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还在聊的来自日本的这个《百元之恋》哈，最近几年拍摄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体育的影片。所以您肯定的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体育项目用电影这种方式来表达，肯定也有一个是不是取巧的这样一个关系哈。所以就您的角度来看，是哪些的项目它是比较好用电影这种方式去表现的？ 最早呢，就是我的这个观念呢，其实发生过大概几次转变。最早呢，其实我的概念其实就是竞技类的，重竞技类的，然后肢体接触多的，因为它冲突外化啊，比如说就是拳击啊、格斗啊、足球啊、篮球啊、排球啊、棒球啊，它都非常直观。然后呢，这种呢就是有对手可以对抗的，那就很容易拍，或者说是它就适合用体育电影，就用电影的形式来拍，因为它本身就存在对抗。但是呢，渐渐的呢，就是我这个观念呢就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就类似于自我超越式的那个就是项目，就比如说我不是在跟别人比，我是要把时间跑进多少，我游泳我要把时间缩短到多少，那这种我也没有身体接触，也没有人来撞我，然后呢，但这样的项目呢它也被拍成了非常多优秀的电影，比如说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麦克法兰，就是讲的是 有一个教练去小镇带他们训练的 跑步，对，就是跑步的啊，包括那个就是日本也有类似于像强风吹拂，这种影视的，然后呢，他就把一个长跑，而且是一个接力赛，这么就是不是很，就是在我看来，这个他们也不是很大众的一个，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在他们那个地方其实是蛮有那个文化的，这样 相根接力哈， 对，相根接力，对，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拍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我就在想，可能像跑步这样的，就是可以带动我们日常记忆的东西，就可能也是很适合拍成体育电影的。但是呢，我这个想法呢又被打脸了，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项目啊，比如说啊跳台滑雪啊，高台滑雪，那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飞鹰艾迪，也是美国的一个电影，而且他还没能赢，他最后也就只是到了一个就是普通能参加奥运会选手的一个这样的一程度，但他造就他们国家的一个最佳成绩这样的，那个项目我也不了解啊。那比如说花样滑冰，那花样滑冰它就是，而且美国拍了一个花样滑冰的电影叫做我花样女王，它讲的还是一个女孩，她基本上是一个天才的陨落的一个， 从上往下的一个过程， 对，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我也没有那么的去了解，但是它依然都可以拍的很好看啊。我就在想啊，那可能是因为啊他们把那个戏剧张力啊这些做得很好啊，当然也是，然后我就在想，那是不是他们特别小众的那个运动就不太合适，就是说稍微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啊就可以。但是后来我发现日本还拍了一个叫做花牌情缘的电影啊，他那个花牌第一我都看不懂，他那个是一个非常日本的一个项目，然后呢那花牌情缘他讲的就是一群高中生 在学生社团里边了， 对，在学生社团里边的，但是呢花牌也只有日本才有，所以呢他只要拿到全日本冠军他就是世界冠军，所以他是一个如何拿世界冠军的故事，也很好看。所以我在想，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其实什么项目就是完美的适合用电影去表达，可能这个命题没有那么的准确，其实可能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可以用电影来表达，只不过我们要去耐心的去发现 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因为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特质和美学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美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更多的应该是我们如何去把没有别人没有见过的项目，它可能还是蓝海的东西表达得更好看。 嗯，我觉得宇飞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可能真的我们可能被一些某些惯性的思维给束缚住了，就觉得啊，一说到体育电影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些，但是就像刚刚你讲的哈，其实之前的几部我也都想，但是我最后还真没想到你说了花牌情缘，因为正好这个片子我也看过确实它严格意义上算体育电影的范畴，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体育项目，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竞技项目， 对对对， 就像这种东西可能大家都之前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说我就把它拍电影，但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之前成功的案例是那些，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会想往那些方向去拍，但可能我们如果转一个思维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话，会惊异的发现它可能也适合表达， 对对对，因为有段时间我觉得我至少要懂它的规则，我这个电影我才能够看得进，就是体育电影我才能看得进去的。 对， 但是呢有一些电影就例如就是比较普遍的有一些围棋的相关的电影，其实我看了好多，然后我也没看懂但是我依然能够被他们所吸引，所以它太特别了，就是体育电影它能够把你抓进这个就是体育和人相关的这个点上面去，它就很好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发掘和开发吧，我想这样。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体育电影它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观众的这种观影体验也好，还是看完电影之后让我们产生的这种思考也好，不同的体育电影当中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不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就一个简单一点的，比如说像格斗像拳击这样的，它就更直观，它讲到的就是 fight， 就是争取，就是对抗，但是在对抗中你去找他内心的思考，他的成长，但有的项目他就没有那么的外放，他非常往内求，他反而要安静，他反而是一个道，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围棋、他不是用拳打脚踢去征服对手，而是以自己强大的信念和思考去赢得对方，而且如果是像围棋这样的项目赢了对方可以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礼貌，他们是完全存在于一个精神上共鸣的对手，他才能够达到他们下棋最开心的那个程度，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些点，他就能表达出来这个体育项目最大的魅力。 你刚说我一直在想，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拳击一个是围棋，其实他们这种对抗的方式或者说比赛的这种状态和通过电影去呈现带给我们整个的感受，其实都是属于两个极端。 对，完全是极端， 一个是完全外放，一个是完全内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不同的体育项目其实它也包含着，其实各种各样的项目都包含着它各自的魅力在里面。 对对对， 比如说拳击啊，比如说像足球这种团队项目跟这种个人项目又不一样。 对对，太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电影当中可以挖掘，就从体育当中哈挖掘这些电影的素材，去找它不同的角度哈，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实刚刚我们说的都是一些体育的故事片啊，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体育的纪录片，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体育纪录片真是好多哈。我比如说在豆瓣上看评分啊，体育纪录片有好多好多纪录片分都特别特别的高，远比一般好的故事片还要高，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描述比如说一个运动员也好，一支运动队也好，或者说一个体育事件也好，大家对这种方式还是很认可的哈。我不知道宇飞你自己对于体育纪录片和故事片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分别带给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啊？这我比较简单的来说，纪录片它是真实的嘛，本身，然后故事片它设计感就比较强，它强设计，所以说呢，就是纪录片它的真实性和带来的真实感和体育本身的真实感它是相辅相成的，它就把真实呢就加强了，会翻倍了，而剧情片呢，它毕竟设计的更多，所以呢，设计与比赛之间的不可控性的矛盾，设计和不可控，它两个东西是天然的有点矛盾的。设计就是要控制， 那比赛呢，我们喜欢看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可控，所以它两个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后呢，它就让体育的剧情片变得难拍了。为什么呢？我们要把设计感藏起来，藏起来，要把它的真实感提起来，所以剧情片就更剧情，体育的剧情片就变得困难。 所以就是从你刚刚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拍摄体育纪录片它相比剧情片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优势 就是在这儿。 对、对对对对，优势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它就是不可控性。 对， 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纪录片，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对， 当拍摄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在赛场上会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 对， 但是剧情片哪怕它这种真实感塑造的再好，你也知道我是来看电影的，我是看一个故事片的。 对， 下一秒出现什么是已经定好的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量的体育的剧情片故事片、它拍摄体育竞技的部分都是采用的是我们看电视转播的那个机位和方法。它的原因就是它想拉近观众在观影时和平时观看直播的经验，就拉近这个经验，就好像你在看直播一样，让你暂时忘记你在看一个剧情片，你像看一个不可控的直播。哦，原来这么精彩，原来这么精彩，原来这么精彩。这也是隐藏它的设计感的一个方式。 就在竞技的场面， 对， 尽量用我们平常习惯观看体育比赛的视角去拍摄。 对对对， 然后让人觉得，哎呦，好像在那一瞬间我进去了。 对对， 这是一种把真实感提起来的办法，就像刚才你讲的一样， 把设计感藏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说，其实如果想拍摄一部体育比较好的剧情片，哈，这个想超越一个优秀的体育纪录片，它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它、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因为设计感再怎么藏，它可能也是藏不太住哈。 因为在电影院里，你进去的那一瞬间你是有预设的。我是来看剧情片的，是电影的。所以这个感觉会持续的影响到你的观影的每一个瞬间。当然它做得很好，就可以忘记。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任何电影都带着这个看电影的预期啊，都是假的。但是即便我们看的是玄幻、魔幻、奇幻，但是我们都会有某一个时刻忘记它的。都会投入进去的。这个时刻越长，你的观影体验就越好，你这部电影就越成功。这个时间越短，就是你的观影体验越差，这个电影就越不好。而体育的剧情片最好就是让你在竞技的那个时刻尽量让你完全忘掉，就是你是在看一个电影，你在看一个设计，你这个时候你看的是热血沸腾的体育竞技，这个时候他就做到了。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关于竞技场面的这种拍摄，或者说是这个还原哈，其实我观察到，其实还在近几年哈，在近些年吧，还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体育电影，他们现在正在尽力哈，就某些特定的类型或者特定的故事，他们正在尽力把这个竞技场上的这种比重，在电影当中所占的这个篇幅哈，给它越来越小的划分，它可能更多的是延展到赛场之外。因为竞技赛场之外的一些视角去挖掘竞技赛场之外的一些故事。因为可能我们一说到体育电影哈，我们很容易马上就给他脑海当中我们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是围绕体育比赛来完成。因为体育它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竞技，就是比赛。但是现在呢，很多体育电影，比如说哈，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的这个《点球成金》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另外一部片子叫《选秀日》，其实它也是描述的是一个体育事件，但是它当中竞技这方面的比例就占得非常少。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哈，以宇飞你的这个概念或者说定义来说的话，这种电影你觉得可以称之为是体育电影吗？ 第一呢，就这两个片呢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选秀日和那个点球成金。选秀日呢在我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体育电影了，它有一点像是 商业电影 啊，就是商战 的那个感觉。 对，商战的这个感觉就会更多了。因为它对体育基本上就没有描写，它对运动员的描写也很少，它其实是聚焦于一个就是 一个球队的经理人，如何把一手烂牌打好的一个过程。但他也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事情，就是说他是2014年拍的片，但是呢2018年的那个选秀呢就真的跟他很像很像，就出现了一个很像的 远景重现 啊，远景重现，有个预言的这个东西在里边。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就更偏向于专业的商业，就是偏了，就是那个商业，就是商战类别的片，而不是说体育类别的片。它只不过是商战的领域是体育选秀这个领域，而点球成金呢，它在我心目中它是还是那个体育题材的电影。它体育题材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有围绕的核心呢，都是如何让这个球队提高成绩。它提高成绩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从就是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后，它对一个球队的改变。以前的球队全部是靠有经验的那个叫做星探、球探去判定一个球员他有没有价值。但是呢，星探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偏好也好，有自己的就是好恶也好，甚至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全盘的衡量这个球队需要什么人。而大数据会告诉你，哦，原来我这个球员我要他的防守，那我全部就压在防守上，他进攻可能为零也可以。那这样呢，其实是一个对体育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它像是一个下棋，它像是一个教练如何在下一盘棋的故事。它就跟商战呢就更远一点，离体育呢就更近一点。所以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体育的电影。 但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哈，这个界限可能有时候也并不是很明确。 对， 就是你把点球成金如果是也像选秀日一样，你把它归类为商战片，其实从某种的角度来讲也是成立的。 对对对，它的界限我刚才说了，就是我自己吧，就是我自己这对两个片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两个都很喜欢啊，但是我看上去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对体育片带入的那种就是期待胜利，期待这种对球队有一个逆转，如何看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也有， 他的那个胜利是就是商战上面的， 商战上面的胜利， 对对对， 披着体育的外壳的一个商战片哈，当然当中也有很多的体育元素哈，相信体育迷看着一定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陌生。好，那今天上半段的超级铁团节目呢，我们就暂时跟宇飞先聊到这儿哈，咱们稍事休息，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宇飞来做客，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体育电影一些更有意思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体育电影的话题啊，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啊今天是已经开始了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电影导演哈，杨宇飞来做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体育电影。下半段界内界外一开始啊，想先跟宇飞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看过很多的这种体育电影啊，但比如说各个不同文化啊，不同国家，他们拍摄出来的片子，好像带给人的这种感觉，包括他们所关注的这种项目哈，就是不太一样的哈。包括这个前几年我们也拍过这个中国女排的故事啊，叫夺冠啊，这部是一看就非常有我们中国特色的，包括早期一点的谢晋导演的这个女篮五号啊等等的。但你看美国啊，有些体育电影，包括欧洲啊，再包括日本，哎，就发现他们好像所关注的这些点都不一样。所以宇飞也看过很多，觉得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这样的产品哈，那么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 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电影里边它的体育电影 还蛮多的，蛮丰富的，就是很多角落都涉及到了。 对， 他这一点呢，跟他的电影工业非常成熟，它有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它工业成熟，它涉及的类型就丰富，然后呢，它类型丰富，它就满足了一些小众观众的要求，就是说它的类型丰富，他们的定位比较准确，它不是每一部片都产出目标是我要最高票房，我要复联这样的票房，他们没有这样的野心。 嗯， 就是工业成熟的体制下呢，他们知道啊，我这个片打的就是某一个群体，所以说呢，再加上自己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像美国像澳洲，他们的运动氛围呢是非常的足的。 嗯， 啊，所以他们喜欢运动，看运动电影，喜欢运动的人，他们能够支撑他们这个就是比较小众的电影的一个回本。 嗯， 所以他就有不断持续的来拍摄这样的电影。 嗯， 而中国呢，他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开口就说，嗯，我们的这个运动电影我们很喜欢，但是呢，它的天花板太高了，天花板太高了，我们的投资就会更加谨慎。所以呢，一旦遇到这样的中国的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运动电影呢，它就没有那么丰富。因为他要求的第一还是能够希望能够回本吧，就是作为投资人，而就是这也跟一个结构、一个体系、一个工业上它够不够丰富，它的观众愿不愿意，就是它应该不能怪观众啊，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制作出来的水准不够把观众吸引到看这种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大众情怀的一个故事上面来。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如果要谈那个就是在土壤中的孕育的话，我觉得是全世界它电影呢，它也跟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大家的兴趣点也是有一些些关系的。比如说您提到过的那个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就有好多是反映美国就是种族文化的，就比如说那个传奇42号传奇啊，光荣之路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去探讨就是黑人第一次就是光荣之路讲的是黑人的大学 NCAA 的大学联赛，这个是如何能够去夺冠的，第一支黑人球队如何去夺冠的过程。那42号传奇呢，讲的是那个美国的第一个加入职棒大联盟的黑人，他是一个人如何缔造传奇，如何让克服那么多的种族歧视，来成为一个就是历史上的传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因为美国本身它的种族冲突就蔓延在每个角落的那个年代啊，蔓延在每个角落，那在运动上面它就是一个强冲突的一个代表。它要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呢，那大家又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对抗的就是白人，那个就是光荣之路，我的黑人球队打的决赛从头打到尾的对手都是白人球队。那么他就非常的具象了他的抗争过程。另外一个美国的电影，它跟文化就我就是觉得还是蛮有关系的体育电影呢，就叫做卡特教练。卡特教练呢，它也是一个篮球的电影，它讲的是那个美国街头文化和帮派文化对年轻人有侵蚀，就让他们觉得有一点人生没有方向，反正我们的升学率只有50%不到，那么我们可能念不了大学，念不了大学我们就留在小镇，可能就当那个就是很有可能就加入帮派，然后呢我们要狠才能够在这个小镇生活下来。但是这个教练来了之后呢，就告诉他们其实你们的人生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包括好好读书考试，我要你们考试过了才能够继续打球，等等的。他就把美国当时的非常具象的街头文化、帮派文化，他融入到了一个就是电影里边，看他们如何改变命运的故事。那再往后面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点球成金，那点球成金是讲的美国时代的转变，就是你想那个大数据时代呢，肯定影响的也是方方面面，那他对体育的影响是什么呢，他就把它 具象化了， 对，他就把它具象化了，就非常的清晰。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都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击、文化的改变，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共情。 那当然那个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个麦克法兰就是练长跑的那个故事，实际上呢他讲的是少数裔的就是外国人，就是墨西哥裔的那些小孩在美国念高中的时候他们跑步的一些情况，他们凸显的讲的社会问题呢就是贫富差距啊，然后文化冲突这一些，同样它也是轨道文化这一类的。就是前年还有一个叫做奇迹赛季，讲的是美国的高中女排。你想高中女排其实真的没有很大件事儿，高中女排她不会有很大一件事儿，她就讲的是高中女排的一个队长，她就是很受队友们的爱戴，结果呢她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队友就带着他的照片和他最爱的就是一双鞋，然后呢就是去各个赛场就是比赛，他父母也在，就见证了他们这个球队去夺冠的故事。那实际上他也很小，但是他反映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也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是他们的人文关怀或者他们的人性化。其实电影体育电影也是一种文化输出的方式，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作为电影人能够拍一些更好的关于中国的体育电影，然后作为文化它是最没有攻击性的，它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但是它又是确实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在里边达到共情的，因为它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自信自强和人文主义关怀的话它就很有价值。对，就包括刚才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过的那个百人之恋，就百人之恋里边的那个就是女孩，她为什么百人之恋在豆瓣上面的评分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大家也就是中国的影迷都非常喜欢这个片，实际上她讲述的是什么，她讲述的就是一个啃老族，一个宅女，一个废青，一个大龄女青年如何在这样好像是没有出路的生活当中去反击命运的故事。那他喜欢上拳击也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他只要投入了，他去奋斗了，他去努力了，他就可以战胜自己的命运，至少可以反击命运。他最后虽然打败了，但是他已经做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反击，他就对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因为在网络就是非常普及的这个年代，实际上像中国跟日本的这种文化就很容易就是比如说向父母更多的一些索取啊，就所谓的啃老族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父母的一些帮助，然后呢那个就是在家里宅在家里的机会也越多，中国的宅男宅女们的大军也越来越多，但是这样东西就非常的深入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哦，我们莫名恐惧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们莫名恐惧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去反击的对象或者反击的手段，而他告诉了我们，其实你不需要去寻找那么有意义的一个手段，只需要用尽全力在任何一件事上，那件事情就会变成你反击你生活和命运的手武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被治愈了，他的文化他的输出让我理解了，这是非常的有价值了。他能够抛出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给了你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空泛的答案，因为有的答案就很空泛嘛，但是他的答案非常的具体，就不论什么事情你只要去努力去奋斗，努力和奋斗的本身就是你反击命运的武器这非常让人燃。 就像这么优秀的体育电影哈，但是就像宇飞刚刚也提到了哈，这个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挺难的，不管是前期后期都挺难的。我想咱们先来说一说拍体育电影到底难在哪儿吧，能不能作为一个导演有过这种拍摄体育电影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当中最难的都包括哪些？ 投资方面我就不讲了，我们就从比较电影本体的来讲这样就好一点电影本体上面来说呢，它对整个团队的要求比较高，它高在什么呢？它的时间投入要比一般的电影更多，就说白了有的电影呢就是摄影指导或者说是美术指导 入组的时间可以没有那么早， 嗯， 但是在体育电影上面，整组人其实都需要更早的来介入这个项目，原因是整组人都需要更理解这一项运动，因为它可以被理解成一个更专业的一个领域。 嗯，这是需要整组人，就是所有的相关的拍摄人员。 不是所有，是他的 head， 就是他的部门长。 嗯 啊，就部门长得早一点来理解，因为他的就是比如说他的执行的那些人，当然他还是可以后进。 嗯， 但是呢，部门长们他需要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那比如说，编剧。那编剧他要去理解这样一个项目，他的精髓是什么，他的精神内核或者他最美的地方是什么，他才能够把这样的最美的最特质的地方融入这个故事，让故事和体育竞技它不是两层，就不是体育竞技不只单单只是一个壳，不只只是一张皮，而是可以渗透到故事内核 和主题的，这样它才是一个好的体育题材的电影。那编剧就需要去理解，那导演更需要去就是可能就要去学这个项目，可能才会对你有更多的理解，因为它好多细节在里边。 嗯， 那接下来就会有摄影，那摄影他要去研究，那么我们要怎么把体育竞技的就是刚才说的真实感如何呈现出来。 嗯， 那美术就要去想我如何帮助就是摄影部门把这个真实感呈现出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子，大家这么来理解，一个篮球场，那5-5在打篮球，那美国 NBA 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看，或者是美国拍的那个篮球电影都流畅非常好看，为什么中国如果拍篮球电影它在视觉的第一感上就没有那么的好看呢？那我讲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把整个球场的比例根据演员的就是球场上演员的平均身高要缩小。 哦， 球场比例首先先缩小。 嗯， 那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呢？按照 NBA 的比例，就等于是 NBA 的球场多长多宽，我们是就跟那个人的身高臂展的比例，那它是一个多少，我们先算一个大概的值，然后根据这个值，根据我们中国的演员他现在是多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场地做小一点点。 嗯， 好，然后呢篮球架加篮球框加篮球都按这个比例等比缩小。 嗯， 为什么呢？这样在第一眼的视觉上，在第一眼的视觉上，它的比例更贴近于你看直播时候的那个比例。 嗯， 因为你比例，因为这个场地比如大，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的演员那身高没有 NBA 那些演员这么魁梧这么高大，那他抓球那个球在手上的比例就会变大。 嗯， 你一个篮球它的比例变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不舒服，你说不出来不舒服的原因。 对，就跟我们日常的习惯不一样。 对，这个跟我们的就是眼睛看到的那个就观看 NBA 的习惯不一样了。所以首先将它等比缩小，他什么都不干，他抱个球站在那儿就比之前好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得保证视觉上好看。那第二个哇，他在那个就是这就是说我们就不用再第二往后面延伸，就我们还是就停在那个每个部门就每个部门。那美术是不是要涉及到那个场地的重新改造，我们的那个球框篮球全部都要用就是根据我们的演员的比例来的篮球和那些道具。所以他每个组他要不断的去想，而且比如说摄影组可能还要去想如何能够用特殊的设备把这个体育他拍得更像是真实的体育，比如说一个真实的球场可能会用到一种大型的就是体育直播的设备。但是体育直播的设备它的目的是在于我可以大范围的在整个足球场上面，比如说它是有4根钢丝牵着的那个 球网哈， 那个录影摄影机，然后呢它的目的就是可以大范围的捕捉和运动 说那个应该叫飞猫哈，在国内叫飞猫。 对，但是就飞猫呢是单线的，它那个是四条 四条 对，它那个是四条。然后 呢，就我忘了他的那个就是专业名词了，然后呢就是他在捕捉的时候，他就为了抓到最大幅度的去抓到就是快速运动。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呢，我们是设计好了的嘛，所以说呢他也不需要，就是我们可以用其他设备来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拍也可能只拍局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大范围的，因为如果全部还原，那可能的费用它也是比较昂贵，它涉及到成本也比较高。那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过程，它是用一个如何能够节约成本来造梦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个梦完全一砖一瓦的搭起来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来说明。所以每个部门我们就需要去理解，那包括后期也需要前置。就是这个就是体育电影，其实大家都觉得我们拍完之后再做后期，为什么我们后期需要前置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踢足球，或者你打排球，或者说你打篮球，那在这个时候后期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很可能是要做那个球的轨迹。那比如说我打排球，我一个扣杀，那么我可能不让他打真的球，他打空气，然后呢扣杀，然后呢球呢用电脑动画来做这个球的轨迹。但是我如果不能在前期去把轨迹给就是设计好，那么去救球的人往哪儿救呢？那其他人的视线往哪儿看呢？那扣球的那个人的姿势是什么呢？其实都不好说。所以必须要在就是后期要前置，就是大家来研究这个球的速度，他到底从这里这个点到这个点有多快，那么这些人救球成功和失败就可能是他早跳一步晚跳一步，那他这个时间都要卡好，不然的话你也会感觉很奇怪。那这个球的速度和人的速度的比例都要算好，在前期才能知道排练怎么排练。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体育类的比赛的这个过程更像是团体操，就大家已经把节拍都找好了，然后呢我后期再加入的是无论是那个棒球也好足球也好，那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协同， 比较复杂，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特别的精准哈， 对， 前期准备得特别的到位，后期发现来不及再补的话，那可能好多，因为体育竞赛这个事儿哈，只要是说某一个场景哪怕一瞬间对不上，那观众看的时候马上就跳出来了。 对， 因为宇飞之前指导过体育电影，真正有过体育电影的作品，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你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在片子当中看到很流畅的那些动作，在你们实际拍摄的场景当中到底是怎么被拍出来的？是真让演员去还原那个动作，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通过后期的剪辑再把一个完整的动作，或者是把一个完整的比赛场景在荧幕上展现出来呢？ 其实这个问题它就需要具体的去分析。因为比如它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比如现实需求我们需要它是一个完整的长镜头，或者说它的景别比较宽，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身体脸全部的，那么可能这个动作要完成的时候它难度就比较大，因为它要完整的把这个动作做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根据他这个动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他这个动作是有球的交互的，那么我们可能只让一个东西变作未知，就是我们只去排一个东西，就排人的这个动作，那后球我们就后加。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把那个球呢就真的就在现场用，比如说你接球的那个反应，接球的那一瞬间的反应如果没有真球你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说拍真球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用到真球，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判定这个时候有多少是后期的部分，有多少是前期的部分，那有多少是替身的部分，比如说它是完全不见脸的，但是呢体育跟动作片真的不太一样。体育呢如果运动员能够露脸，其实它会大大的增强它的真实感，真实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太重要了，对体育电影来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全员入组早，其实还有一个点其实没有说，就是演员他作为核心，那这个戏的核心他需要更早的进行训练，所以他投入的时间成本就将更多更多。 那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训练三个月，其实基本他也就是能够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 嗯， 在那个摔跤吧爸爸这个片，那个就是印度的那个摔跤的那个片，他们训练了9个月。 嗯， 那训练了9个月，他们依然还是就是他们不应该说这么说，他们训练了9个月才把这么精彩的动作呈现到观众面前，看起来不假。 嗯，所以综合而言哈，体育电影的拍摄确实也是太难了。于飞一直在感慨太难了，但是其实他还在感慨另外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录节目之前哈，开始录之前他说，体育电影虽然很难，但是实在是太有魅力了，是吧？这可能也是跟于飞从小有过很多年的这个训练体育的这个经历哈是有关系的。那今天其实我们还在最后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请于飞来聊一聊心目当中几部印象深刻的体育电影哈，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展开来说了。那最后也是请于飞简单的来跟我们分享几部吧。如果说让你排一个自己心目当中最好看的几部体育电影，带来的是哪些片子？ 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追梦赤子心，它一直都是豆瓣排分比较高的。其实我刚才我也避开了它没有聊，但如果现在要说有哪些特别特别好的话，这部是避不开的。就是这部是真的就非常好，因为它讲的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一个普通人怎么努力通过努力在那个橄榄球队里边赢得了尊重的故事。因为他最后他都没有，不是因为他来获胜的，而是他最后几十秒钟才能够让他上场。但是是在欢呼当中上场，而且他是举着他来欢呼，就是最后庆祝胜利的。因为他实现了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因为体育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是精英要有天分的人才能做的事儿，他告诉你不是的，其实体育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不懈。这个点他讲到，所以让我把它排在最上面了。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摔跤吧爸爸，因为他非常的动人。然后还有那个胜利大逃亡，胜利大逃亡因为他讲述的东西他就超越了体育精神，但是也超越了体育精神，他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二战当中的一个故事。然后呢，百万美元宝贝啊，百万美元宝贝是一个让我就是每次看都会落泪的电影。原因是因为它告诉你，其实对运动员来说，瞬间的绽放是有多么的重要。他可以为了瞬间的绽放，当然他不是为就是主动牺牲的，但是瞬间的绽放已经是他们最美最美最美的时刻。这个太动人了。当然中国我要说的中国的那我觉得破风挺好的。也讲自行车啊，然后讲的是名字就取得就特别好。破风手和冲线手，他们的内心的一个欲望，作为运动员来说当然希望是自己是冲线的那个人了，当然希望是自己是进球的那个人了。他就把这个点讲到了，他对运动电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在最后啊，于飞也给我们推荐了他心目当中比较好看的体育电影，大家也都可以哈去各种平台上去收看一下，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的体育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也都可以通过这些影片去感受一下体育的魅力，当然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电影的魅力哈。其实另外我知道于飞现在还在已经在筹拍自己的下一部的影片，也是一部跟体育相关的哈，一个运动的影片哈，也是预祝哈于飞的拍摄能够一切顺利，包括之后如果这个片子能够制作完成能够上线的话，也欢迎到时候继续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这个片子在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于飞的做客还有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